天上嘅一粒孤星，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嘅事件，点会引起我哋嘅兴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连起上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嘅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嘅说话，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唔同层面嘅一张图画，俾我哋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后嘅意义。 嗱，今晚请到钟剑华上嚟啊，多谢晒 先，多谢， 大半年冇见过你啦。 應該咁上下啦， 係啦，舊年森馬即係請過你上嚟之後咧，一直都唔得閒， 係啊， 各種事忙。咁啊，請你上嚟，梗係好多嘢講噶啦。我見你咧都好好熱心啦， 啊， 去支持啲學生啦，亦都熱心寫稿， 啊， 有各對各樣事物都用大陸説話都有個意見， 多嘴啊嘛， 冇感覺啊。今晚就聆聽你嘅意見， 唔該，大家交流啊。 咁啊，各位觀眾啊，即係都係老土啲咁講啊。繼續看我們的節目，繼續支持城寨，捐10元，什麼幣都好，我不讀了，今晚不讀名字，讀名字就浪費時間，留一些時間聽下鐘教授講話。鐘教授是讀社工出身的， 沒錯， 即我也不是讀社工出身，我也不是讀 MBA 的，即很多人文科、理科、理工科，跟著商科，即主要都是這幾個 group 裡面出來的，即人當然有些冷門的科目。即係香港咧，就我嗰陣時咧就聽嗰個教授講 MBA 教授，咁我自己又唔係讀 MBA， 不過嗰次訪問佢，佢同我講過，佢話阿 Toby 啊，阿湛啊，喂，你知唔知香港嗰個地鐵啊 MTR 啊個水平好高嘅， 係 佢哋嘅人事管理制度咧就係好高嘅。咁咧，所以佢哋嗰個 system 咧係我哋 MBA 課程嘅 case study。 係， 佢講俾我聽喎。 係啊， 咁話話咁勁㗎，我哋攞嚟研究㗎，攞嚟教。 係啊， 不過咧呢啲咧就係、是、past tense 過去式啊，嚇呢啲係回歸前嘅case study。我睇而家唔係啦，即係港鐵就蝦碌好多啦。舊年咧最經典就四條線咧係依個要停止嘅停頓嘅， 啊， 即係嗰日全香港瀨氣到盡啦。 係係。 咁咧就成日話啲唔係依個信號，就係、是、啲電掣有問題。 嗯哼。 咁啊早幾日仲勁啦，就係、是、開咗40年，79年啊嘛，逢九 啊，79。識到而家 啊。79，哇！原來開咗40年，第一次撞車。就 是 香港鐵路咧就冇撞車嘅，即 係 叻嘅。 未聽過啫， 未聽過。哇，點解會搞到咁蝦碌嘅咧？香港我即係曾經係可以上到 MBA study 嘅即係管理制度嚇。咁啊，除咗喺即係地鐵咧，而家俾人鬧到豬頭咁之外咧，咁啊其他領域咧真係認真麻麻喎。咁啊，唔知咧即係一時一發一神經咧，還是處心積慮咧就搞條。呢、這個逃犯引渡條例啊，逃犯條例要修訂，就除咗咧，即係開頭就以為咧針對啲泛民啦、本土啦、自決同埋港獨，而家反而咧最驚就係商界， 係 同埋即係在港大陸權貴， 係 啊呢啲就係有一樣嘢啦，大家都好驚啊。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即係你最熟悉啦，你本身係教授嚟噶啦，即係教育界咧就一團糟。係。咁啊，除咗有呢個小學教師咧就自殺，呢個女教師自殺啦。咁啊，據說就話校長咧就係欺人太甚啊，據說啫啊，據說啊，因為我哋俾翻公道啊，有程序上嘅公道啊。咁呢單嘢咧係轟動全港嘅，咁啊一搞咧就係原來咧。係個投訴機制，人哋質疑係有問題。 係 啊，咁啊，即係教育嘅嘢唔止咁少嘅啦。舊年浸大咧就話咧，舊年係前年就話70%嘅學生即係普通話測試係要肥佬嘅。 係啊係啊，當時係咁講。 當時係咁講嘅。咁咧就尋日有段新聞喎，就話科大咧啲非教學人員咧被逼咧係要即係佢哋嘅上司被逼咧要對嗰啲非教學人員。即係 supporting staff 啊，或者 admin staff 嗰啲咧，做評估咧係要我哋70%係要肥佬嘅，要逼佢，要 評估嘅時候填肥佬，你明明做得好，因為你啱啱超，你係31%嘅要肥，以方便係轉制。嗱，呢個傳媒報道啊 ，OK 嚇。咁啊，而喺貴校咧，理大咧，咁啊，鍾教授即係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嘅主任咧，咁啊，有學生咧，舊年咧廉大自報嘅時候咧被干擾 ，OK？ 係 係 係。啊，咁佢哋咧就走上去即係校長室嗰度咧係有衝突嘅。 係。 咁啊，而家咧結果咧就係4個被重罰，其中一個踢出校永不取錄。咁你有份咧為啲學生去即係伸張正義嘅。 係。嗱， 咁。他的學生的訴求呢、就是其中包括港獨那些呢，就你孤物論你同不同意都好，但在程序上是的確有問題。那喂，為什麼香港呢就是說各各這麼多東西呢？那些東西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 ,OK, 啊教授即是指點一下呢。 不用說， 我自己都同意，就是好像樣樣都出問題這樣，即是有時都很感慨，即是我們經常都說九七回歸之後，香港社會發展得更好，係嘛？即係寫曬包單，拍曬心口，即係保持香港穩定繁榮，英國人做得到嘅，我哋都做得到咁樣嚇。 嗯， 我哋作為80年代入大學嗰啲大學生咧，就真係當時都係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香港九七回歸咧，抱有一個即係盼望，希望一方面殖民地嘅歷史可以慢慢即係淡去，但係同時亦都希望香港發展得更好，亦都香港成為一個推動國內發展、政治文明、走向文明做少少貢獻，咁希望咁諗噶嘛。 嗯。 咁但係而家經過咗都22年啦，差唔多。咁但係個問題就唔單止即係頭先講嗰啲願望落空啦嚇，承諾亦都似乎就一路咁越推越翻係嘛，推到翻曬。更加大問題頭先你所講啦，即係好似泛泛都出問題。咁我覺得頭先你講嗰幾個問題都係好典型嘅，即係你話香港嘅鐵路系統，即係係咪真係好有問題咧？咁我覺得即係嚴格講咧，又唔可以話佢錯曬，因為點解咧？即係香港嗰個鐵路系統咧，係一個咁即係承載量咁大，再加埋嗰個班次咁頻密、密度咁高嘅系統嚟講咧，佢個效率即係馬時亨都唔係講錯曬嘅。是即係受到中外社會都好多人讚賞嘅。我記得80年代初我讀大學嗰陣時啦，當時即係都未有電氣化火車。 嗯。 咁咧就79年就地下鐵通車啦。當時地下鐵路為你哋建造啊嘛，係嘛？咁我哋就好明顯睇到個分別啦。即係我嗰時喺市區搭火車翻沙田大學站咁樣啊。 嗯。 啲火車係經常五點嘅。 嗯， 成日去到大圍嗰個附近咧，或者話過咗大圍去到接近馬料水嗰啲位咧，就唔知點解就會停車，停咗車之後就五點，咁啊五點咧可以唔過幾兩個鐘噶喎，咁我哋咧就要趕上堂咧，就唯有行落火車軌，就喺火車軌咧就行翻去即係大學站，即係 都好浪漫， 即係等於而家銀禧喺銀禧嗰度附近啦，即係銀禧即係喺馬場附近，一路行翻去。咁但係當時啱啱就係79年就即係地鐵通車啦。咁地鐵同當時九鐵係分開嘅。咁啊好明顯啦，哇！地鐵真係好掂喎，即係車又多，又有效率，又從來冇聽過地鐵話有事喎。當時係嘛？ 嗯。 但係九鐵咧就九鐵當時就公營企業啦，即係政府全資擁有啦，係嘛？ 嗯。 地鐵就公共事業啦，就係即係政府雖然出咗好多錢去擔保佢，但係佢都係一個私人公司營運啦。咁啊，港鐵即係地鐵啊，真係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到了後期，當政府要將呢個港鐵同呢、這個即係地鐵同呢個九鐵合併，咁咧就成為咗港鐵咁樣啦。即係大家都覺得會唔會都有助於九鐵啊改善佢嘅問題？咁但係到而家咧就有一個 MBA 嘅案例係嘛？到而家即係好似經常都出問題。馬時亨講話一個好先進嘅系統，仍然都好多人讚我哋嘅咁。就算唔係錯曬都好，我哋睇任何問題都所謂要 put into context 啊嘛，睇香港啊嘛，係嘛？第一，咁、那個問題確實比以前多啊嘛，同埋一問題確實比以前大鑊啊嘛，因為啊四線一齊出問題又試過， 係 哇呢次即係40年就第一次撞車又試過啊，同埋根據嗰啲圖片同埋啲專家講，如果呢單撞車係喺 即係運行時間發生的話咧，就真的會死得人多。 好在試車啫、就是，好在試車半夜發生。 即係諗都未諗過， 我諗都冇諗過。即係我哋會 take for granted。香港咧鐵路咧冇咁渣嘅，唔會撞車嘅。 張文頭先講啲問題啦，即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咧，就即係香港不但止嗰個政治越嚟越出問題，個公共管治都出問題。而家再去到下一步咧，連啲機構管治都有問題。因為我自己讀社工，我長時間都研究呢個公共架同公共行政。其實一個社會的操作咧，除了話政治操作、上層政治操作之外咧，好多特別香港呢啲咁嘅社會咧，佢有好多一啲有官方色彩，但係又唔係完全係政府直接操作嘅一啲系統，包括啲福利系統嗰啲 NGO 啊，我哋有四十幾間由醫管局去管理同操作嘅醫院啊，有幾百間嗰啲福利機構啊。我哋嘅鐵路係一間完全即係上市公司嚟嘅，基本上係一個法定機構啊。我哋有法定機構啦，跟住又有房委會係做一個法定機構，管住二百幾個屋邨啊。跟住有一啲其他法定機構管住好多其他唔同嘅事嘅啊，評機會啊呢啲咁樣，亦都有一啲即係好有社會使命，應該有社會使命嘅社會責任嘅一啲團體，譬如啲領展啊嗰啲咁樣，係、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公共機構，包括亦都包括你所講到大學啊、中小學。而家津貼學校有所謂法團校董會啊，係嘛？大學就有佢校董會啊。咁每間大學都有佢條條例啊，啲條例之下啲大學啊獨立運作，但係佢仍從事校董會就由好多都由政府委任啊咁樣。咁而家嘅問題就話呢啲咁嘅。不是政府直接去操作的機構就要靠一個公共管治和機構管治的系統去令到它有效運作的。我有個校董會、校管會或者港鐵有個董事會，房委會有一班委員，醫管局有個董事會有一班委員，他們就要操作這些機構了。理論上呢，上層政治的敗壞呢就會令到這些機構管治都跟著敗壞。即我希望我不幸嚴重，而事實上過去幾年你見到的情況咧，確實香港機構管治咧，差唔多骨牌咁逐個冧。你幾時會諗過一間大學？舉個嚟講啊，一間大學，即係以前就算喺中英談判嘅階段，我哋走去講一啲離經半道嘅説話，即係我哋話支持九七回歸，哇！當時好離經半道㗎，係主任捉人上去傾偈㗎會，但係冇人會冚你大字報㗎嘛，係嘛？即係你講乜都得噶嘛，大學就一個環境，啲教育職員大部分都有社會參與噶嘛，講乜都得噶嘛。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學生你頭先講咧，譬如以我哋學校咁講，啲學生唔係念大字報噶。你話兩年前好似喺中大咁樣，有啲學生念啲港獨嘅大字報，念咗喺民主牆之外，念埋出邊。咁你沈祖堯校長話：你哋咁，我就幫你拆啦。或者話你局限於民主牆，我就有你，但係你念咗出嚟，我幫你拆啦。咁但係跟住啲人順即係抽水，又去示威，跟住又據講啊，沈校長啊，俾政府捉上去捉咗幾次，一個禮拜之內。咁當時嘅情況，你都可以話班學生係念大字報，同埋念到民主牆外邊，念周圍都係。咁你有理由去干預，但係而家呢次唔係啊，講俾你聽，呢次咧只係話。在去年的九月底，啲同學將部分民主牆開放了，就用翻當年在佔中的即係嗰度咁啦，就整咗個連動牆，等啲同學揾啲紙仔寫啲字貼上去。 張就 係啊，即係彩色嘅，我都睇過。當然有個別同學仔真係會覺得而家太唔似樣啦。我覺得港獨借出攞咁，有啲人咁寫啦，但係少數，好少數。同埋學生會控制唔到啲人寫乜噶嘛，係嘛？好啦，你跟住就冚佢嗱。你當然因為話嚴格講，學生係冇跟足民主牆嗰個管理規則去做。但係你考慮翻當時九月底四年前發生咁嘅事，咁你在人情上你俾個機會佢宣泄下咪算咯？你唔理佢兩個禮拜之後就冇事噶啦，已經 係 你唔係你走去 arouse 佢，日頭貼咗。夜晚就揾班人，即係用啲紅紙冚咗佢。咁我覺得即係學生有佢哋要檢討嘅地方，我同意。咁但係你挑起 挑起矛盾呢，就真係嗰、那個即係管理上冇。我哋成日都話一個管理，你唔係淨係跟住 according to the book 唔係咁簡單噶嘛，你要 address to， 要喺個 context address 你個情 address 個情緒噶嘛，係嘛？ 嗯。 你作為一個大學，作為一個我哋個 human organisation， 你唔去 address to 呢個情緒，跟住你仲挑動呢啲情緒，咁我覺得首先嘅問題就係你大人大姐、大學教授、大學啲高層人員，你本身就應該諗下點樣更加有效咁令到啲同學仔跟翻規則玩，咁先係啊嘛。你唔係你就冚鬼咗佢。咁我覺得其實令到啲學生衝上去校長辦公室咧，就係其實係主要係因為呢個動作造成嘅。 嗯， 好啦，咁我覺得即係過程裏邊有啲碰撞啊、拉扯啊啲咁嘢啦。咁我唔具體唔知道邊個打入，係即係喐手打人啦。但係如果你話佢而家個學生罰佢哋就話佢殴打啊嘛。 嗯、 你殴打呢兩個字的話，你當時應該報警喎，係咪啊？即、就、係、是、你喺示威過程或者請願過程或者喺爭辯過程裏邊推推撞撞甩甩扯，我都可以容忍喎。但係你用殴打咧，就一定唔容忍得噶咯喎。 咁、啊、應該 報警噶咯喎。 係，因為 你而家冇報到警，到事後五個月後你話俾我聽啦，殴打，跟住就趕佢出校，冇上訴機制，永不錄取，我就覺得有少少唔妥啦。即係個問題，我都咁講嘅。我睇翻嗰啲片段，我都話嗰位同學喺校長室，有時嗰啲講話嘅態度啊，同埋擺出嗰種好都幾 aggressive 啊嗰種姿態咧、嗯。我作為老師，如果對住我咁嘅話，我都會頂唔順。 嗯、 老實講嚇、啊，但係個問題頂唔順一回事。你到你懲罰佢嗰陣時咧，就算真係你要採取紀律處分，你都冇理由以玩死個後生仔作為目標。 啱。OK， 嗱、啊，佢哋講嘢嘅態度咧，我唔欣賞。啊、第一咧，我從來都唔會用咁嘅態度對人，啊、我幾不滿都唔會。啊、OK，、啊、第二咧，係咪後生仔衝動咗啲咧？呢、幾個啊，即係衝動咗啲咧。咁你而家罰係啱啊，但係你唔好忘記，成人世界、成年人世界、有權人嘅世界對待幾個後生仔 ，OK， 你操佢一世命運喺你手上。你如果咧掟佢出校，同埋永不取錄咧，係玩完噶啦。 係， 佢玩完噶啦。 教育嘅其中一個最基本嘅原則， 我唔 係 話 你信佢可以透過教育嚟到改造佢。 係， 你應該信呢樣嘢。 係， 你去到一個階段，你趕佢出校，仲永不錄取喎。 係， 咁我真係好老實講，我就覺得真係你係咪全心想玩死佢先？ 嗱，即係我唔知大家咧很多人都申請過大學、okay? 申請大學填 form 的時候呢 at least 有部分大學呢他有一欄會問你你有沒有被其他大學踢過出校 是 有的 OK 有、啊、至於你填了表之後那間大學騷不騷你呢、就另外一件事 是 但是呢永遠是一個 record 其實呢、即接近呢是刑事紀錄的了即是梁文清問你你有沒有被其他大學踢過出校 即係你點考慮？當然考慮收一個學生唔收一個學生，好多好多可以好多理由啦。咁但係你呢次即係用永不取錄呢個咁嘅講法，罰佢出校、踢佢出校，同埋佢呢個學生仲有兩個月畢業㗎啦，兩三個月畢業㗎啦。 嗯。 咁我覺得即係好老實講啊，我自己作為一個校內嘅職員，我咁講我知道我係冇好大風險嘅。不過我都要講啦、就係我唔覺得作為一個大學一個教育機構。應該用一個冇辦法彌補的方法嚟罰學生， 嗯、 即係唔應該咁，教育不應該是咁嘅。我覺得你我都話個學生對住我咁講嘢，我都會頂佢唔順。 嗯、 但係我可能都覺得佢抵罰都唔頂嘅。但係你用到呢招咧，我就不得不出聲咯。我覺得即係、我除非好陰春，我當冇事發生，我出聲嘅話，我真係一定講呢一點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咧。這個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看回轉頭，幾年前港大校委會主席打電話報警拉學生，上庭作證添啦，係嘛？上庭作證添啦。你唔好講咩傅斯年啊、蔡元培啲，你唔好講呢啲，係嘛？即係你去到一個階段要整死個學生，整到佢有咩刑事記錄？即係當然你話佢打人，我覺得真係冇得講。 但他现在不是打人嘛，他真的 在那个即示威过程有些拉扯冲撞，我觉得其实就算最后你都觉得他不啱都好，都不应该用一个不能弥补的方法来惩罚他。但是这件事呢今次不是第一次， 是 吧，上一次都是这样，港大都是这样， 嗯， 稍微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就是浸会，真的浸会普通话那件事，语言中心那件事 不合格， 那事后都惩罚学生，但是惩罚呢就算我想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觉得严，但是相对都还是温和，而且我觉得都不是说要令到学生没有弯转，我觉得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要说教育家了，教育工作者应该有这些胸襟。即係而家我見到的問題，點解連大學都冇呢啲胸襟咧？進而講之，你頭先講嘅例子，啲學校點解會搞到即係久不久有個老師自殺？而家啲數字話每5.3日就有一個後生仔自殺，有個學生自殺，點解會咁？我覺得好多因素、好多跡象令我好懷疑頭先嗰個問題，香港個機構管治啦，隨住個政治爭拗同埋政府喺處理啲機構管治過程裏邊啦。可能真的做了很多功夫，希望加强管控，但实际上呢你就破坏了机构管治。我觉得这个才是个核心问题，也值得我们以后所有关心香港未来的人都应该关注。 那是不是这个跟一国两制走样变形有关系呢？ 我觉得是。 阿健仔你拿张 graphic 出来看看。因为我是健仔创作的。是不是两制现在就是远了。你呢就即係啲僆仔會覺得你呢條大中華膠， 係冇錯，我同意。 當年係支持民主回歸， 係 你啲咁嘅人咧，係搞到今日係咁嘅啫，我哋受苦嘅啫，部分啦，部分年青人啦，啊咁啊， 有人話咩啊？你哋呢啲人出賣咗我哋未來啊嘛， 係啦，應該係道歉嘅。當年你哋憧憬嘅兩制、一國兩制。跟今天那個好像遠了一點，還 有其實這個 即已經要改了道了，改了道了你駕車那些人會知道，打了一張牌出來了。 我經常都意圖跟這些年輕一代說的，即是我很尊重他們有不同的意見，就算他說他們支持港獨，我自己不贊成港獨，我不覺得港獨可行， 那些鬧到你巴在那裡， 我都說不會說你們不說得不可以說，我不會這樣 說， 我亦都覺得我哋個社會應該俾佢哋講。不過問題，我覺得你話我哋當年大中華交啊，出賣咗你未來之前，要同樣將身比己。我哋要將個問題 put into context， 你哋都將個問題 put into context。喺80年代，中共啱啱改革開放冇幾耐，成個社會真係走向開放同開明。我哋個個暑假孭住個背囊周圍走，我哋睇到個情況，個社會好窮，但係好有希望，好樂觀。個社會係一路改善，等於我話我都咁講啫嘛。我哋喺細個嗰陣時，即係睇到啲警察貪污腐敗，又捉腳拍，又韓德係嘛？但係我哋喺80年代之後嗰10幾年，你不能不否認，我哋無論幾憎殖民主義都好啦。殖民地政府在70年代中後期之後，那個管治是不斷改進，越嚟越透明，越嚟越問責，個制度越嚟越民主嘅喎。直到97年前都係嘅喎。咁所以其實喺嗰個階段，我哋又睇到中國嗰個改革開放，喺中英談判過程裏邊，都睇到其實有咩選項咧？ 嗱， 唔通真係嗰陣講獨立咩？嗰陣時冇人講獨立㗎，基本上好開始嗰時有人講過，跟住冇人講㗎啦。咁所以其實。在這樣的處境下，當時接受或者最終無奈接受一國兩制，都希望給一個機會去看下去的人是 佔多數的。所以 我覺得如果你大家都懂得我所謂擺回處境去看的話，就無需對於當年的民主派，當年我們這些民主回歸的支持者，即是用一個你不可以用今天的標準來去講去評價當日的一些睇法嘅，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咁睇咯。咁你話到今日一國兩制走樣變形啊？你幅圖啊，一國兩制走樣變形，最失望的除了話好像趕入絕路冇曬前景睇不到希望的年輕人之外， 我哋都好失望噶。我哋你留意睇我啲文章，我都係痛斥呢班即係出賣香港嘅人，痛斥呢班違反即係一國兩制嘅承諾嘅呢班人，痛斥共產黨不守信諾，係嘛？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每一個處境，我哋都喺現有呢個處境呢、這個起步點裏邊咧，盡量爭取多一啲同路人去就住一啲共同目標去做嘢咯。我哋而家最關鍵嘅問題，真係唔可以俾一國兩制繼續咁爛落去。而家嘅問題你講得好啱嘅，你個圖做得好好噶，真係走樣變形。 唔該曬阿健仔啊， 真係走樣變形。而家同你講咗啦，走樣變形除咗話個上層政治走樣變形。扭曲曬啲嘢再啦，而家連過往一路有進步嘅機構管治，即係香港嗰個港鐵啊，79年地鐵啊，79年開始營辦，到慢慢 曾經上到 case study MBA case study 國際文明，點解到回歸22年會搞到咁樣咧？除咗話即係成日都講咩系統老化呢啲之外，其實真的跟機構管治有關的，你跟住譬如沙中線嗰啲問題，仲唔係機構管治問題？擺到明是你整個管理程序出問題啦！你嗰條線你唔可以話佢系統老化啦啩？ 係啦，嗰條全新。第二，點解嗰啲記錄文件要簽卡嘅？ 根本就管治問題， 全部唔見曬嘅。 係咯，根本就管治問題，係機構管治問題。而機構管治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嗰啲所謂機構管治咧，實際上嘅公共管治同埋政治管治嘅一個延伸嚟噶嘛。 係冇錯。嗱，即係通俗啲講啦，我哋即係中文裏邊會講啦，上梁不正就下梁歪，上邊老細都係咁啦，我哋使咩揸得咁正啊？啊嗱，你即係講到呢度咧，港英政府唔係天使嚟嘅。 是 港英政府不是天使，不要成日話我哋哎呀送啊，即係亂植啊啲咁嘅嘢，唔係佢唔係天使。不過你冇唔好理佢嘅動機係乜嘢。由70年代開始，由麥理浩嘅戴倫子後期都得噶啦，不過戴倫子做唔到啫。麥理浩當咗權之後咧，71年啊嚟香港做總督之後咧，香港嘅社會咧由70年代中期至到80年代係有明顯嘅改善。 好明顯的，我成日都 儘管不完美，儘管你不知道港英的心是怎樣，不過有人說就會製造一個 Better Hong Kong 作為跟中國談判的籌碼。 OK， 這些是人家說的。 其實 很簡單， 我自己本身我父母在澳門過來的，我澳門還有很多親戚的，我當時我很小的時候，我就看到香港和澳門的差異。我小時候試過一次在街撿到張5元紙，當時5元紙好到好多錢啊！ 哦，5元很多， 我一日得2毫子2毫子嘅啦。 啊，5元， 5元夠一張5元紙。 可能夠一日買餸 啦。幾日啦？幾日啦？我將佢交俾個警察，個警察拍拍我頭，小朋友你真係誠實啦咁樣。跟住即係跟住袋咗幾多袋度。我大啲先諗翻，點解佢唔係登記咗我的名嚇咁嘅？咁我知咩事啦？但係點都好啦。你見到我當時澳門就比較，我澳門我婆婆有間茶餐廳，咁我睇住嗰啲葡國水兵入去茶餐度攞煙仔攞食物，跟住就轉身走人，老鳳嘅。咁但係香港起碼冇啲咁嘅事啊！我哋跟住70年代見到有廉政公署成立，又反貪污，又捉確八，又捉韓德，係嘛？打咗幾個大老虎。咁再到80年代，你真係睇住個社會進步嘅喎。我自己本身，我否定殖民主義㗎，但係我都承認70年代後期一路至97年呢個階段咧，香港嘅社會進步好明顯嘅，港英嘅管治嘅進步好明顯嘅，個政府越嚟越問責嘅，呢個真嘅，個制度越嚟越開放嘅。咁我覺得即係反為當時阻礙香港政治開放嘅主要就係中共啫嘛，係嘛？好啦，但係而家嘅問題回歸呢22年，你口口聲聲話比以前更民主。但問題是你看而家立法會係點樣？點樣？你睇下而家立法會啲主改咗議事規則啊，都唔理啲議事規則啊，主席係嘛？ 即係鑑粗嚟， 鑑粗嚟 係 你 程序上嘅暴力係啦。咁咧即係現象就係咁啦，大家都知啦。咁其實市民知唔知咧？知啊，就係咁最新民意調查係點啊？你又整咗出嚟啦！最新民意調查就係話咧，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嘅信心 是自1994年以來最低。 是啊。 咁啊，數1994年咧，就即係幾多年前咧？1995年前 咯。 more than 即係27年前。27到28年前， 而家94年就25年， 四分一個世紀以嚟最低嘅。 係 啊，咁你頭先講到話其實咧即係回歸前仲有一班人好似你哋咁咧，係有個憧憬嘅，有個希望嘅。啊，中俾個機會中共， 係 OK 會真係咧中共係會搞香港，唔夠膽喐嘅。 係 事實上喐咗啦。 係 關於呢個調查咧，仲有好多嘢講嘅。啊！不過咧，我想飲翻啖茶，唞陣先，好唔好？ 好。 喂，政治好丑恶噶喎！ 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是啊，数一数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亦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的。 不要只是说家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写字楼，你自己想想，你没有自己任何的私隐。 就是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你就会发觉有些东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就会慢慢失去。 是。 鄭成功原來就是呢個平湖嘅千里濱嘅海灘嗰度出世嘅。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係發生緊自己身上面嘅嘢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 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點到9點直播。 今晚我哋请到阿钟剑华教授上嚟啊。咁钟剑华咧系理大咧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嘅主任，有成咧大半年咧都冇上过嚟噶啦。今晚上嚟啱噶啦。咁啊，今晚上嚟，因为咧呢个社会啊太多嘢发生，冇办法唔揾阿钟 Sir 上嚟咧，就即系。講 ，OK 啊，咁我哋做咗個 graphic 咧，就講今晚我哋，因為我都諗得好辛苦，到底今晚咧，即係個範圍實在太闊，應該點講咧？咁啊，歸根結底咧，都係呢四個字嘅啫。 我都同意係啊，即係 係咪遠咗咧？啊，呢個習近平成日都講，就話一國兩制唔好走樣，唔好變形。 係唔好走樣變形啊！ 走樣變形講咗好多次㗎啦。係 啊。 咁咧，下邊啲官員都咁講嘅，但係咧。在即係事實上係咪佢所講嘅咧？咩叫走樣？咩叫變形咧？咩叫樣？咩叫形？就係佢哋定嘅，中共定嘅啊！咁咧，香港人咧喺2014年嘅時候咧，四月4、5月左右，好似咧係 重新被啟蒙，香港有一個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呢就不是什麼曼德斯鸠那些，就是這個大陸呢就出了一本呢，就是一國兩制的研究的白皮書， 沒錯沒錯沒錯， 咁啊，即係開宗明義提到咧，就話香港要實行全面管治。 係 ，OK。咁第二咧，即係佢好多個 point， 當時咧係震驚咗好多香港人嘅。 係 啊，仲有咧，法官原來係香港嘅依個管治團隊一部分。咁啊嚇死啦！依啲唔係我哋嘅概念，呢啲唔係我哋嘅概念。咁啊。正值咧，當時係政改嘅過程當中。 係。 O K。咁幾個月之後咧，就九二八就發生即係雨傘運動啦。啊，呢啲咧係人人都知道嘅事啦。咁但係佢所講嘅全面管治呢個字咧，就係最得人驚嘅。啊。係。喺之前咧就有依個淘乜寶啊，個淘唔係淘寶啊，但係淘小寶係乜嘢咧？就話要有第二管治團隊香港，之後有另外一個咧係影子政府，唔知點樣同咧依個特區政府溝通喎，係咪日日書信往來 fax 啊？唔知又 fax 又電郵啊，又即係 WhatsApp 聯絡啊，唔知係咪喎 ？OK，anyway。呢、这個就係咁嘅形勢啦。 嗱， 咁我哋話用個改道呢個字啦。 係。 咁啊，改道咧，頭先我哋個節目咧一開嘅時候咧就講咗地鐵。 係。 香港嘅地鐵 MTR。 係。 OK。咁咧，香港地鐵咧其實係出名嘅， 係出名嘅，其實係。 咁啊，即係。香港有些人覺得英國佬和美國佬就是一家親，他們一定同聲同氣。我為什麼拿出來說呢？我以前認識到一個美國佬、okay? 他經常在我面前踩英國佬，但他有一件事他讚，他說英國有一件事做得好，你們的地鐵系統起得很好，因為英國人發明火車，史提芬遜發明火車，他們起鐵路是道家的， 是 真係掂嘅，所以你哋嘅MTR， 你做得好好好好啊咁樣啊。 其實係㗎，即係我都好多地方我都搭過地鐵啦。 嗯， 即係當然俾人一個印象，似乎最似樣嘅都係日本啦、嗯。我覺得有啲地方都似樣嘅，譬如喺丹麥啊嗰啲系統都好好嘅。咁、嗯、但係你話真係講到地鐵系統咧，香港一個咁頻密、乘坐率咁高啦，我覺得都仲係相當之好嘅。不過問題就不在於它跟其他地方比較好不好，而要看回在香港的處境，同埋我哋要同過往比較咯。 你講 context 係啦， 而家嘅 context 咧就唔同四十年前，亦都唔同三十年前，亦都唔同二十年前，亦都唔同十年前。 係啦， 咁咧十零廿年前即係大陸咧就其實好中意香港個地鐵系統嘅管理。 而家國內有啲線都係香港管理㗎， 包括深圳都知 啦，係啊， 即係佢知掂啊。 係啊， 咁咧港鐵其中嘅業務就係輸出佢哋嘅服務，即 係 management。冇錯，冇錯，冇錯。 咁點解咧？好啦，你輸出即係話你有招牌啦，即係你哋嘢起到咁掂啦。但係而家自己衰喎，撞車喎嚇。 即係所以我就話最大問題就係唔係在於我哋現階段仲算唔算好？ 嗯， 或者同其他地方比較，係咪都係仲係好好？而係在於我哋同即係喺香港嘅處境，我哋睇翻市民嘅期望，睇翻港鐵一向嘅表現。看回近期的情況就令人擔心，即係呢啲咁嘅意外事件一單比一單大鑊啊！由初初即係系統出咗問題，跟住又停駛，或者撞到嘢啊嘛，停幾個鐘，到去年出現四線一起出事係嘛、 嗯？ 到到今次咧出現即係真係難腰撞喎，真係咁啊！即係睇翻啲相就得人驚喎，未諗過香港地鐵會爛成咁嘅喎。 好彩係試車咋，如果係日頭運作嘅時候咁樣撞咧，喺中環同金鐘之間撞，死傷無數。 係啦，咁我覺得其實個問題就要咁睇咯。咁、 嗯、 所以我覺得就怕可一又可再嘅，同埋呢啲事咧就似乎一單嚴重過一單。 太密 嚇，咁、我又覺得真係唔可以賴個系統老化咯，淨係因為個系統仲係相當之不斷抌錢落去更新嘅，其實地鐵周年年加價，即係賺大錢都加價，其中一個就係抌落去啲更新嘅管理系統啊、信號系統嗰度噶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個問題就咁樣睇先有意義咯。咁我會覺得我就傾向將佢拉伸出嚟，再睇翻沙中線出嘅問題。咁我就真係會好擔心，這個唔係得孤立事件咯，這個係頭先我所講嗰點，就係香港嘅公共管治敗壞，即係話。 很簡單啫嘛。你若果話俾人聽，港鐵係一間上市公司，但係政府係最大股東。政府有幾個官員，原來年年收幾十萬董事袍金嘅，仲啊！但喺入邊咧，會唔係次次開？有好多事佢原來冇俾個意見嘅。而家沙中線嗰啲問題，或者佢唔識啦嚇。咁跟住咧，出現沙中線嗰個就你唔可以賴系統老化啦，因為沙中線係一個全新嘅線嚟嘅。 係 啊，跟住出現系統性嘅破敗，基本上係即係竟然有而家都未知係咪最後。都已經話有 39% 嗰啲螺絲帽是不合格啦，39喎，唔係3.9喎。 所以呢啲唔係個別工人偷懶，唔係個別管工咧就係蝦碌 ，OK， 而係系統性嘅啦。到 39%， 即係唔好呃我啦。呢啲係意外一時之失，個別人質素低，唔係一定係系統性嘅啦。 一定係管治問題， 係 一定係管理問題。咁我覺得呢種管理問題，如果新線都尚且如是，舊線出現即係四線一齊冧啊，出現頭幾日前嗰單嘢就不令人意外啦，係嘛？如果呢樣嘢不令人意外嘅話，就以後有其他意外都更加不令人意外嘅咯，咁先得人驚啊嘛！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個管治嘅問題，而管治問題咧，你而家當然政府又話要幫助港鐵去改善啊，要加強管理啊啲咁嘅嘢啦，咁但係老實講。你政府自己都管理唔掂，自己搞到千瘡百孔啊！自己即係個體制裏邊，而家啲官員有時出嚟講嗰啲嘢，比殖民地時代嗰啲官僚、嗰啲殖民地官僚仲要差，仲要開人憎。點解今日咁多香港人會緬懷彭永康、麥理浩？真係好好笑啊！我覺得已經 所謂戀殖啊！ 你話佢亂植喎，個問題是你而家係生無可戀啊嘛！而家你對於現狀係真係冇乜可戀啊嘛！你睇見我哋嘅特首，睇見個保安局局長出嚟講嘢嗰啲姿態同埋嗰啲邏輯，或者政司長，你真係唔開胃嘅會，你覺得有冇搞錯？咁都可以做到政司長咁樣啊？咁都講得出咁樣？麥基話你明明係即係頭先你講過個例子，明明係即係一個。當年講香港點解唔可以引渡啫？有個法律屏障，你講話法律漏洞喎。你而家話補漏洞喎，實際上你報補漏洞咧，實際上係製造漏洞，同埋你破壞香港原有制度。咁你咁都講得出喎？啊，吳凱儀律師講得好清楚呢幾日係嘛？你根本就係禮橫折曲，即係而家你係政府自己帶頭破壞制度喎，你唔好賴人喎。咁你如果即係政府。自己都搞到亂七八糟，越嚟越唔似樣。啲官員連殖民地官僚都不如。我頭先講80年代、70年代一路到97年係進步，97年到而家不斷倒退，仲倒退緊。咁你話俾我聽，港鐵係啲即係制度惰性啫。阿林鄭月娥講啊嘛，係惰性啦嚇，要更新要我幫佢咁樣。其實你政府首先要解決自己嘅惰性先啦。而家政府問題就係你嗰班。領導層的官員，你點解睇啲民望調查會咁差？頭先你舉個例子，係 啦，你講啦，呢個最新調查對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嘅研究，即係對香港信心研究，有75% 話對一國兩制冇信心，72% 話對香港前途冇信心，62%話唔相信北京。嗱，咁呢幾個數字説明好多問題啦。1994年新低。係嘛？你再睇翻另一組嘅調查，就係、是、官員嗰啲民望同評分調查。你睇下香港嗰啲官員民望，即係有啲係曾經市民對佢有個盼望嘅，譬如羅志剛咁樣。近期都即係骨牌式冧落去。林鄭月娥好打得啊，好似好有為，但係你睇佢即係除咗話上任前同埋上任早期有個蜜月期之外，到而家冧到而家就亦都係。那個不支持率即係加減之後最新低亦都係。 嗱，林鄭咧上台第一件事，或者未正式上台第一件事咧，就可以係度50億出嚟，係教育嘛，冧掂啲教育界嘛。點知而家咧近日即係最明顯，唔係顯學啊，最明顯咧就係教育界咧係 collapsing 啦 ，one by one，OK，collapsing，OK、okay? okay?。 所以其實就制度破壞咯，我覺得。 佢最想救嘅一樣嘢，未夠兩年啦，林鄭想未夠兩年，第一件事冧就係呢樣嘢啦。 其實我覺得佢唔係想救啊，佢其實係 等於好似搞呢個引渡條例啫嘛。 嗯， 佢係想破壞原舊有嗰套啊，即係。引渡條例本身是好地地冇事的、嗯、本身是刻意造成呢個政即係一種屏障，等香港不會跟大陸嗰套司法，即係因為個司法係體系唔同咧，係俾北京嗰套體制咧損害我哋嘅制度嘅。而家就話要擁冧你，等而家教育都一樣啫嘛。你俾咗五十億，你好叻啊！俾五十億，老實講，你而家喺啲校董會嘅委任， 嗯， 委任埋嗰啲即係。好聊事鬥非的又有，跟黑社會吃過飯的又有，入去做校董會，啲黑啲校董成員一而再再而三用啲黑社會嘅方嘅語言嚟描述學生， 嗯， 嗱呢啲咪你幾時會見過校董咁似樣噶？ 係， 你幾時見過校董咁唔似樣噶？係嘛？ 嗱，咁講公平啲，其實咧，唔少校董咧都係好人嚟嘅， 都係 有心嘅。不過咧，從前就冇聽聞咧委任咧其他嗰啲即係相傳係有黑幫背景或者黑幫手段嘅人入咗黑到校董會。 我唔敢咁講啦，但係起碼我知道佢同黑社會 傳咋，唔係真 嘅。我起碼好清楚知道佢同黑社會食過飯啦。 啊， 係嘛？佢咁又同埋佢一而再用啲黑社會嘅術語嚟描述學生咯，話啲學生上去學生都刮油啊嘛。 嗯， 係佢講嘅喎。即係我覺得點會有啲咁嘅人做到校董嘅？或者話唔好淨係講我哋學校啊，你浸嶺南咁樣， 嗯， 各位立法會議員阿何生，佢嗰啲態度，你話有邊忽似係一個 何執業？ 何執業有邊忽似係一個可以得到大學生尊重嘅一個校董咧？ 我哋叫 educator， 唔係咯，唔係嗰路咯啊！不過咁講。關於何生呢啲嘢咧，呢、這個即係何執業呢啲嘢咧，唔單止你睇到，我睇到，好多人都睇到， 世界都睇到， 泛民睇到，建制派都睇到， 學生都睇到， 佢哋唔會開聲啫，佢哋唔會，佢哋心中有數啊！即係嗱，大家都係成年人，邊個係好人，邊個係壞人、衰人，邊個質素高，邊個質素低，邊個人事好，邊個咧就係賤格。大家心中有數， 不止這些，只 不過會不會宣諸於口啫？ 仲有一些就譬如話，有某些立法會議員，即係啲學歷都係好明顯係假噶啦， 唔夠膽拎出嚟嘅。 講咗話自己有碩士學位，跟而家唔敢再講啦。啊，佢又做校董嘅喎，又係大學校董嚟嘅喎，原來 有啲話認博士，但係而家唔夠膽 攞。又係大學校董，咁我覺得呢啲咪制度敗壞？你係即係揾啲聊事鬥非嘅又有，同黑社會食過飯嘅又有，假學歷嘅又有，呢啲人做校董個問題，你咪令到成個機構管治都敗壞。我所謂機構管治敗壞就係話，政府因為要加強對一啲。所謂非政府直接，政府自己都搞不定啦。佢連非政府直接去管理嗰啲，佢透過啲委任制度啊、管理會委員會制度嚟管理嗰啲體系啦，佢都要近親繁殖，全部都係自己同聲同氣入到去，即係希望你幫手搞掂佢啊！你去到就管好呢啲學生。 嗯、 林鄭月娥老實講，撥咁水出嚟，佢真係想你搞好教育咩？佢想管控好教育啫嘛，係、 嗯、 嘛？佢俾咗錢改善咗某啲問題，譬如話即係啲合約教師部分轉翻做呢個常額啦咁樣。佢而家開始有啲聲氣講啦喎，我俾咗錢你哋要俾啲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我睇喎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喂，你對教育唔係已經有曬啲量度表現嘅準則嘅咧？你仲想加啲咩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係咪就係想睇下啲學生有冇唱國歌唱得好肉緊啊咁樣啲啊？即係其實個問題係露出狐狸嘅尾巴，咁我覺得其實而家香港面對個問題咧，政府帶頭唔掂，個制度本身出問題，跟住就養住嘅同埋一入到去嗰啲全部係自己人，個個都係啲近親繁殖，都係同一聲氣，跟住你就呢啲人入曬去唔同嘅機構管治裏邊，跟住佢就唔係捍衞原有制度個優點，係想將原有嘅制度嘅一啲優點咧，係盡量破壞而適應而家佢哋嘅政治需要。咁機構以至整個社會嘅機構管治咧，就骨牌式咁下跌。所以頭先你講嘅鐵路公司又好，中小學又好，大學又好嚇，以至即係一啲法定嘅機構都好，逐個冧噶。 嗯， 我而家好最擔心係真係逐個冧嘅，而家係。 嗯，嗱，其實咧，而家我哋見到嘅港府嗰個結構咧嘅組成。即係香港整個建制的組成，包括特區政府啦，仲有佢哋屬下的很多嘅法定嘅機構啦，NGO 啦，以及諮詢架構啦， 這個是在港英政府年代呢是形成的。 是沒錯。 Okay, 我今天呢看過黃慧倫即時事評論員黃慧倫的文章呢，他說呢當時大概1972年左右就有一個叫麥健時的報告書。 73年 。70年代的麥健時報告書就建議港府呢是怎樣呢是這個改善個管治和提供效率的。即除了是即各種建議之外，其中一樣就是將部分政府的功能是 分區 分開了出去 分開了出去，就所以成立了不少的法定機構， 沒錯， 還有很多是政府funding政府的資金， 是 就其他人去管理或者私人管理的，這個制度是當時去做的。但是當時呢就我們現在看回在70年代初，其實香港的人口就大概 是300多萬， 過了400萬，應該過了400萬。70年代初期 那時候400萬，我估計 不上400萬左右，以當時的形勢和現在的人口760萬OK，整個社會已經不同了，人口增加了接近1倍 的了。 OK，還有呢教育水平呢亦都係提高咗好多。 係啊，當時1%學生上大學嘅啫嘛。 係，仲有呢就係更加緊要啊！當時都未實行9年免費教育。 係啊，70年代開始咯，係咯，係咯。 咁啊，即係教育水平當時係好低㗎。係 係。 大部分適齡嘅人士，係過唔到，去唔到中五畢業嘅。 事實上係當時我哋住屋村隔離咗有好多大我哋一兩年嗰啲姐姐啊嗰啲啦， 好多出 咗。讀完中二、中三就會就整曬籠噶啦。讀完中二、中三就去咗觀塘嗰啲，我住喺我住喺彩虹村啦，就去咗觀塘新毛崗嗰啲工廠度做嘢噶啦。 亦有啲 咧幫家幫屋企噶啦， 即係。亦有啲人咧就去咗即係做售貨員啦，又女仔。 當然工作多啦，都係嚇。 啊，即係咁啊，兩樣嘢，有本書叫做咧《每晚6:30》啊嘛。 係，冇錯。 就講開咧，就喺70年代嘅時候咧，所謂工廠妹嚇，所謂工廠妹啊嘅部分勤奮工廠妹咧，每日6:30就翻學啊，讀完中學。英門中學OK， 然後再入去大專啦，唔係個個入到大學啦，或者理大或者工專 都少啦已經。 咁佢哋咧改變咗佢哋嘅命運。呢本書咧喺圖書館咧係有嘅，可能市面上已經斷咗絲。大家咧如果想知道當年生活係點咧，你可以睇翻呢本書《每晚6:30》。不過咧，我講下就講啦嚇。嗱，你哋實鬧我，俾你甩下鬧啦嚇。我講個例子，嗱，當年咧我又識一個。OK， 咁佢係大過我嘅，咁啊嗰陣時喺大學撞到佢，咁佢咧就佢都係咁嘅 case。讀完小學咧，屋企家貧就轉學啦，掟出去做嘢啦。咁佢係喺工廠做，咁佢咧就即係唔甘心。係有咩辦法？工廠做咧有時要加班啊，時間唔穩定啊，即係同埋即係佢想咧，佢嘅 dreams 啊，佢有佢個夢想。呢個女人啊，當佢話。我要去寫字樓做 ，OK？ 寫字樓做第一個條件係乜嘢咧？識英文， 係係 啊！你做 office girl 啊嘛，即係最低級嘅，你都要識睇地址，人哋要拎啲。喺中環做，阿妹啊，同我拎封信，拎個文件，拎個 contract 去邊間大幾多樓揾乜乜律師啊乜乜乜大班咁。佢話咧當時有一樣嘢叫英專啊。記唔記得嚇？而家冇啦，而家冇啦。啊，正咩叫英專咧？可能啲80後嘅朋友或者90後朋友未聽過咩叫英專。所謂英專咧，其實佢係夜校嚟嘅，淨係教科叫做英文，係一半年升一次班。 我講俾你聽啊， 你講講。 我講俾你聽啊，我喺1979年，我讀緊預科。到1981年我讀完大學一年班之前那兩年時間我剛當時我除了 我其實預科開始就從高中開始我已經自己找補習嗰啲嚟維持自己嘅生活同埋讀書噶啦。我當時咧喺觀塘的成人教育中心是教夜校。觀塘我因為我自己住喺彩虹村啊嘛。當時呢啲成人教育中心咧就提供一啲中學的課程嘅，中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都有。 而觀塘的中心就在而家工業區旁邊，即係油站嗰度嘅啫，旁邊嘅啫。嗰、那個校舍而家仲喺度，都更新咗啦、 嗯。 我就喺嗰度教咗，教咗前後教咗兩年半。咁、 嗯、 咧，我就教過你嗰啲啦。佢哋唔係公務員啊嘛，嗰啲有啲係讀翻小學一年班、中學一年班、中學二年班。當然佢哋係佢哋好大犧牲㗎。佢哋放工之後，佢哋唔加班就冇咗勤工獎㗎啦。 係 嚇，咁啊讀翻好多好多唔同嘅理由，有啲就話想讀翻書啦，失去咗教育讀書機會。嗰陣佢未有七年九年，佢哋適齡嘅時候未有免費教育啦。有啲就頭先你所講啦，有個夢想，希望自己做翻唔好做工廠，做辦公室啦。 嗯， 有啲甚至希望將來會升大學啦。我講俾你聽，當時嗰班學生多數啲工廠妹嚟，真係有部分生得我出㗎啦。 OK， 我嗰陣十二十歲都唔夠，嚇生得我出㗎啦， 四十幾五十歲。 但係佢哋真係好，你感覺最大，佢哋好對未來充滿盼望，好樂觀，希望憑自己努力改變自己嘅命運。但係你而家我哋喺大學教大學生， 嗯， 啲大學生都覺得我讀大學都睇唔到前路，個社會好似唔係為我設計。填海關我咩事？益啲大陸人啫嘛，啲學生咁講嘅喎，啊真定假定嗰件事啊？我連想黏張紙仔上個民主牆度，都要冒好大風險。即係其實個問題就係話，點解由大我香港七九年啦嚇、啊，七九年初啦嚇，點、啊、解、 嗯、 到四十幾年後嘅今日，即係三十幾接近四十年啦，今日個社會變？變化會咁大，同埋呢種變化咧，似乎唔係向正面嘅變化喎， 嗯， 係負面嘅變化喎。當時連做工廠嘅都充滿盼望喎， 係啊，有夜校讀啊嘛， 啊，而家你連讀完大學都覺得冇盼望喎， 係， 仲要忍住道氣，俾你班即係佢哋所謂啦嚇，俾你班即係大學高層糟質，佢哋會覺得 嚇， 即係點解會咁？即係我覺得我哋嘅社會要諗下，我亦都希望而家嗰啲操持權柄、有位置、有話語權嘅人，我知道好困難嘅，即係個政府、共產黨用好多方法捉呢啲人嘅。我據聞啦，阿中大校長兩年前嗰陣嗰件事，一個禮拜之內俾特區政府召上去三次，據講啊，聽過一定假，即係我都信係真嘅。即係我知道好困難，但係有時你做任何嘢都有啲底線，有啲原則。你唔需要一定要，你如果你話講你話做樣嘢，你連少少空間都冇嘅，你就唔好做啦。嗱，等於我話俾你聽，我而家我講句説話都有啲擔心嘅，但係我仍然都有空間講啊嘛， 係 嘛？咁我咪做咯，係嘛？如果你話你做到大學高層或者學校校長，以至一啲機構管治嘅頭頭、董事會成員，你話我完全冇空間，我一定要聽共產黨話，我一定要跟足政府嗰套嚟搞你哋嘅咁樣，咁我真係好失望咯。 講到呢度啦，有講翻頭先嗰個女人嘅故事咧，佢 end up 係乜嘢咧 ？OK， 嗱，佢努力，因為佢知道咧，做寫字樓，佢先至能夠有機會讀全科嘅夜校。咁佢真係咧用兩年半到三年啊，就讀完咗呢個英文英專讀曬。而家有一樣嘢嚇，你諗住要畢啊，你點樣你個學歷先可以得到承認咧？就係會考嘛。係 係。 嗰啲英專咧就保送你去會考嘅。 當然啲成教中都係咁啦。 係啦，啊保最緊要呢樣嘢。 係 啊。咁啊，佢終於會考 pass 咗個英文。係 啊。 Syllabus B 啊。嗱，唔好話我哋老啊，可能你哋都唔知咩叫 syllabus me 啊， 可能唔知啦，真係。 syllabus 英文一般嚟講係英文中學嗰個英文科， 係冇錯冇錯。 咁部分英文中中文中學都考 syllabus B 啲名校，譬如培正咁樣，佢都係 syllabus B 嘅。咁 anyway 而家就冇呢家嘢，當時係有呢個分別。後生嘅朋友未必咁熟，但如果你要研究香港史，你必須知道呢個 A B C 就有叫 syllabus A。同埋 syllabus B 英文科，而家已經冇呢家嘢噶啦。Anyway， 佢終於完成嘅夢想， 係 讀完中學 ，OK， 全科嘅中學，佢係叻嘅呢個人係叻嘅 ，OK。後來就做咗博士，而家做咗專業人士噶啦，唔知退休未啊？啊，即係如果佢聽到我講嘅咧，喺聽到我講嘅，聽到湛國陽講咧， 我問候你，你是我心目之中的偶像啊！當日 我聽你講過最大最大感慨就是，即係好像在殖民地時代，就算個社會我哋點反對殖民地主義都好啦。 嗯， 我覺得在那個階段就容許你發夢，同埋夢想會成真， 嗯， 有機會成真。但係到了今日啦，我哋嘅制度好像是除了話千瘡百孔之外咧，佢仲扼殺夢想，佢唔容許你有夢想。你講少少嘢就離經叛道，一堆紅線禁區， 係 任佢講嘅喎。 啊，紅線任你搬， 任佢講嘅喎。跟住就唔俾你有夢想。我覺得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啊。跟住啲機構，我哋睇住個社會由政治制度、機構管治一路咁爛落去。 嗯， 你唔使禁啊，你咁玩落去啦，啲人都唔會有夢想。 嗯， 我覺得一個冇夢想嘅社會係冇前途嘅社會嚟啦。 啱。啊！冇夢想嘅社會係一個死氣沉沉嘅社會。咁，但係咧，喺醫治休息之前咧，我要補充少嘢。頭先我哋提到乜嘢黑社會嗰啲咧，就是，純粹懷疑嘅，即係講下即係社團，我哋唔知嘅，啊，完全唔知道係唔係嘅，因為啊呢個純粹係這個即係社團人士，即係純粹係講懷疑啫，唔知係咪真㗎？ 我冇講過，我就話 純粹懷疑，我哋唔知係咪真嘅，即係大家要清楚，啊，因為我哋咧都係咧法治嘅，我哋唔會亂噏嘅嚇，因為呢個係犯法的犯法嘅嘢嚟嘅。OK，anyway，仲有好多嘢我想問你嘅，阿鐘教授，不如唞一陣，好唔好？ 好好好， 大家一齊飲啖茶，捐錢嘅繼續捐錢。 축구공? 누가 레스토랑 축구공 갖고 와? 왜요? 거기 집에서 축구하면 안 돼요? 어? 전 국가대표 백지훈 선수? 나 여기 문화식당에 한우 세트가 새로 나왔다고 해서 먹어보러 왔거든요? 이번에 무궁화 세트가 나오는데요. 먼저 네. 에피타이저, 그리고 네. 육회가 있고요. 샐러드 네. 둘 중에 고르실 수 있고요. 여기 네. 고기 플래터가 있는데요. 고기 플래터에는 여기 최고급 한우 등심, 그리고 제주 돼지고기, 네. 그리고 한국식 양념으로 한 양념갈비가 네. 있습니다. 이게 한 세트에 다 들어있는 거예요? 네네. 지금 이 부위는 한우 등심 중에서 제일 최고급 등심이고요. 네. 먼저 드셔보시면 네. 이게 한우 특유의 그 풍부한 향이 느껴지실 겁니다. 이게 어디 부위라고요? 한우 등심이요. 등심. 와, 진짜 맛있네요. 네, 확실히 연하죠. 네. 그리고 이 돼지고기는 한국에서 제일 유명한 제주 돼지고기입니다. 아, 제주 게 여기 들어와요? 아, 예, 이번에 들어옵니다. 아, 그 홍콩에서 먹어본 삼겹살 중에 제일 맛있는 것 같아요. 네, 확실히 제주 돼지고기 특유의 탱글탱글함이 있어서 네. 확실히 맛있긴 하죠. 이 양념갈비는 네. 한국에서 전통으로 하는 약간 클래식한 양념입니다. 한번 드셔보세요. 네, 네. 와, 양념이 진짜 잘 잡혀있네요. 네, 네, 네. 맛있죠. 네, 진짜 맛있어요. 이 세트 고기 구성 마음에 드시나요? 네, 너무 맛있어요. 저 그래서 한 세트 더 시키려고 지금. 네. 아, 한 세트 더요? 네. 아, 여기 말고, 여기 지금 안 나온 게 두 가지 더 있거든요. 네. 그거 다 드신 다음에 결정하셔도 될 것 같아요. 아직 두 개가 더 남았어요? 예, 남았어요, 아직. 아니, 음식이 이렇게 많이 나오는데 도대체 가격은 얼마예요? 가격은 988달러입니다. 에? 왜 이렇게 싸요? 예, 네, 정말 싸죠. 정말 988달러입니다. 와, 맨날 와야겠다. 네, 자주 오세요. 지금 免費 下載 Stolet App 加入成为 Stolet 木槿花会员，按可兑换，即可免费换领优惠券，以678元享用呢个烧烤套餐，仲快啲行动！ 嗱，今晚我哋讲乜嘢？健仔攞个张牌出嚟再睇啊！你做得咁辛苦，阿两制系咪愿意咧？ 系 坐喺隔篱嗰位钟剑华咧，咁咧 他後生嗰陣咧係有憧憬、有夢想嘅。OK， 佢除咗咧係喺佢專業嘅裏邊咧有所發揮之外咧，仲希望咧香港回歸祖國啊，民主回歸啊。 我亦都希望，即係好老實講，我亦都好希望中國有機會即係政治走向文明呢、這個。這個是一路都有的盼望， 不過很可惜在三十幾年之後呢，現在各種情況是倒退 倒退， 同埋中共呢開頭呢直到 recently 都是想呢是有個一國兩制是有啲係即係分隔的、隔開了的，因為對它是有利，香港是一個緩衝區啊，同西方世界、西方國家呢如果要對抗，有好的時候梗係好啦，唔好的時候有個緩衝區咧，香港有啲嘢可以出，亦都有啲嘢可以入嘅。OK， 戈爾巴喬夫咧，即係前蘇聯嘅領袖，不過即係俾人掹咗落台啦。咁佢唔知幾羨慕呢個中共啊，因為中共咧即係或者中國啦嚇，係有一個香港，其實加埋澳門，不過澳門嗰個 economy 嘅 size 比較細。OK， 佢喺唔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咁香港咧就俄羅斯就係冇咗香港啲。呢、這個咁嘅地方，佢呢個角色，佢好多嘢咧係唔方便。如果咧聯合國或者係西方國家要禁運咧，佢冇機會冇個 channel 可以出到口或者入到嚟嘅。有啲嘢包括人流、物流、科技流、情報流。OK， 但係中國咧就有一個香港，就係澳門，澳門嚇、加埋咁呢樣嘢咧，就令到中國咧喺走向。從前講三十幾年前的四個現代化，而家咧就係要同美帝爭一日之長短啦。咁有華為嘅5G咧，據說就可以咧係非常之先進，同美國咧係可以爭一即係爭天下嘅。Anyway， 無意完全否定佢嘅成就，但係要講翻咧就係佢即係近年嚟嘅政策的確係倒退。尤其是而家咧最埋到身嘅咧就係逃犯條例嘅修訂，呢樣嘢咧開頭一爆出嚟嗰陣咧就話香港啲泛民啦、泛民本土啦、自決啦，仲有港獨咧，應該係驚到震噶啦。咁第一個其中一個先走出嚟話震嘅咧叫林明基，銅鑼灣書店事件嗰、那個 ，OK， 俾大陸老笠咗，強力部門人士老笠咗去大陸，咁佢班梗係驚啦。但就冇諗到咧，原來商界就更驚。所謂商界就係香港商人、其他國家嘅商人，或者台灣嘅商人，仲有咧外國嘅商人，咩又以色列乜乜乜、美國佬、英國佬乜佬都好啦嚇。仲加一樣嘢就係大陸在港權貴。 佢話 點解咁驚咧？因為大陸嘅佢講話希望係法治國家，事實上咧，大家都知道佢唔係法治國家。 冇錯， 喺裏邊咧就有好多潛規則，好多咧灰色地帶。你要 make money， 你要發達咧，你一定要跟呢啲遊戲規則玩。咁咧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成功者咧就係腰冠萬錢係嘛？ 腰纏萬貫 係啊！腰纏就萬貫，多謝你啊！仲有咧係富可敵國， 係冇錯， 富甲天下嘅人咧，原來咧就喺香港住，就住豪宅，即係好高檔，我哋根本係當風景咁睇嘅地方，係佢哋住嘅。呢啲人就係喺香港，呢啲人其實仲驚，係仲驚。據說咧就話佢哋擁有嘅。資產就等於咧50,000億美金至到100,000億美金，而中國嘅外匯儲備係僅僅多過30,000億美金啫，即係絕對係富可敵國。從前我哋即係睇中文書裏邊講話富可敵國，咩叫富可敵國？而家就係富可敵國，等於你三倍以上。咁呢條法例咧，如果真係俾真係出咧，逃犯條例咧，嗱詳情唔講，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咧，佢哋會唔會喺香港覺得唔安全？ 不過呢、即公平啲咁講，嗱，而家咧即係早上個禮拜人大嗰陣時咧講咧，有個前好似公安部副部長講，佢話咧我哋咧就有300個喺香港住緊嘅人咧係有名有姓，係我哋中國嘅逃犯，係啦，咁咧即係好多都係經濟犯罪咧之類咧，有冇部分人咧？咁講，阿教授。即係我哋要睇個 whole picture， 嗰啲人咧就係欠喺大陸咧做生意唔掂，執咗間廠 ，OK， 欠咗唔知幾千工人啊，幾百工人，人哋要養家嘅，嗰啲人工唔理逃咗落嚟香港咧，以為香港係避風塘咧，我唔排除有啲咁嘅人，呢啲啊即係無良嘅僱主啊之類。咁但係咧，我哋睇問題咧，就另外一樣去睇，法律上咧係有一樣嘢。起碼在普通法裏面咁講，就寧縱勿枉。 係 ，OK， 因為我哋恐懼嘅就係冇或者唔用到恐懼，係冇信心就係大陸嘅司法系統。而佢開宗明義講，中國係冇司法獨立嘅。 係。 而阿老習亦都講過咧，係要三權配合。換句話嚟講，三權仲係行政權咧，即係黨領導最高。 係。 嗰排我要捉啲咩人啊？或者要淨化社會，或者要打擊政敵。你嗰班人就唔好彩啦，拉咗上去法庭，你都呢啲俾人釘硬噶啦啊！你乜嘢律師啊，咩律師都根本律師都俾人拉埋，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介意班人翻去會唔會受到得到公平嘅審判咧？的確存疑。 係 啊，即係 其實我幾年前我有認識得一個朋友啦，都唔好熟嘅朋友，佢就喺都長者嚟噶啦，而家已經佢就即係都喺國內開廠嘅。佢就係試過一次啦，佢話因為嗰啲村官啊，同啲工人夾埋就屈佢啊，咁結果咧成間廠俾啲工人同埋啲不知來歷嘅人咧就霸佔咗啊，咁將佢同個老婆咧就塌咗添啊， 嚇啊， 咁佢咧就後屘就即係 喺香港扳水上去贖身啊， 寫曬悔過書啦，梗係啊，寫曬悔過書。跟住就即係佢出到嚟之後咧，佢只有咗之後就承諾要賠錢俾啲員工啦。但係出到嚟之後咧，佢間係紙廠嚟㗎。咁啊啲機啊嗰啲俾人搬走曬啦，已經。 係。 咁佢翻到嚟香港之後，梗係唔會再上去啦。嚇！咁我相信呢啲都係所謂嗰300個裏邊其中一個都唔定。嗱，當然佢嗰個嘢有幾真實，我唔敢保證啦。咁但係我相信類似嘅事件，我亦都唔係聽過佢一個講。類似的事件呢，即並不偶然，即是很多地方的幹部，我自己有些研究計劃，以前都曾經去中國一些比較窮的地方看過，我自己印象都是有些地方幹部的作風啊，同埋啲姿態呢，就真的跟土匪沒有分別的，真係。 佢自己話土豪啦，土豪。 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你很輕率地說有300個這些人，可能很大部分都是這些人，都是所以我們這條法例呢就要即方便我們夾他回去，來到去讓他 有名有姓 接受制裁，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的，但是問題都是會不會有很多就是剛才我所說的那類的例子，這個值得懷疑。再加上現在的法例，你就算你現在用我們不是 很能夠很準確好精清楚指出他實際的動機是什麼，但如果你說我當你是真的都是要夾這幾百個可能有名有姓的都是犯了國內犯事的人，他可能真的是國內犯事的人，但如果當你條例是令到你可以夾人上去的話，透過這樣的方法引導人上去的話，那你真的不排除林榮基其他的人一些所謂政治異見者就可以俾你邏輯罪名，然之後就點夾你上去都得嘅喎，係嘛？我哋有銅鑼灣書件事件呢個先例可援，亦都有國內香港商人喺酒店俾人夾咗上去，係嘛？ 係。 最近依爆咗單，有個喺機場酒店俾人夾，不過佢走得咗咁解啫嘛，係嘛？咁我覺得就即係，所以我都係講一個原意，香港喺回歸嘅過程裏邊。是冇同呢個，即係喺《基本法》裏邊講到明，我哋冇呢個即係引渡嘅安排。其實正正有一個政治的屏障，是保衛香港的兩制的一個做法嚟噶嘛。你而家唔係轉頭就講話漏洞，即係我覺得而家嗰啲官啊，特別啲保安局長嗰啲咧，真係好無恥嘅。 即係恕我講呢句，一而再，再而三，即係禮盲切曲，即係個個都知道你講大話，佢自己知道自己講緊大話，佢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佢講大話，但係佢繼續講大話，即係好好差咯！呢種施政作風咧，就根本係一種道德敗壞嚟，我覺得。咁我覺得即係我都唔去計係咪真有300个定3000个，亦都冇辦法搞清楚佢究竟背後用意係乜啦。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真係尊重一國兩制，唔好俾一國兩制倒退嘅，你就冇理由即係而家提出咁嘅安排。呢個安排咧，正正係破壞緊香港嘅兩制呢個兩制。 嗯， 即係如果今次都俾佢過到骨嘅話咧，即係我先唔好講會唔會有啲即係香港眾志啊嗰啲俾人夾上去，即係滴上去啲問題先啦。如果呢個都得嘅話咧，咁香港一國兩制就真係越走越遠噶啦，即係唔使講噶啦嚇。 遠矣， 遠矣啦，真係。 而遠矣咧，受害人除咗係香港所有在港人士，無論乜嘢國籍、咩身份都好咧。中共都是受害者，但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他搞這些東西出來。 沒有的，當個權力慾望是掩蓋了他們的理性，還有中國人社會那種封建專制傳統一出來，加上共產黨慣了耍權，也都沒有守諾言，特別是國民沒有守諾言這個傳統的時候，他真的不介意的。所以剛才你舉個例子，我都想你 你說出了一份一國兩制的白皮書 是吧？2014年， 我覺得他出了也好的，因為為什麼呢？起碼有莊有證，你將那份白皮書和一國兩制當時那些討論的文件基本法做個對照，你就看得很清楚，共產黨就擺到明，或者中央擺到明，我就是食言了，你吹呀，意思是這樣。 他說龍門就是他 任他搬， 不過他現在啟蒙你，你不要說他找你，他啟蒙你。原來一國兩制是以前你們不認識清楚。 我覺得個問題就是 我現在告訴你，我點醒你而已。 有句話是這樣說的，一時勝負就在於力，千古成敗在於你嘛。你今天恃著你有權，你說什麼都可以，但你擺了出來白紙黑字的話，我覺得好事，我不相信這個世界永遠都是由你做定義的。等於就算你現在說，就算即共產黨坐江山，現在香港有本書叫《歷史的先聲》，將你在革命時期、井江山時代和這個國民黨鬥爭的階段，你們的領導人、啊、毛澤東、啊、周恩來、啊、朱德、啊、共產黨、啊、講過的言論擺出來，一看就跟你現在說，就知道你做什麼。當時你又反對一黨專政，反對軍統，你現在就一黨專政又軍統，是吧？即 我覺得即沒有的，即可能短時間 你確實運用手上的強權壟斷了所有政治資源，你可以逞一時之快，但是你說大話，你不守信用，你前言不對後語，你現在打橫泥這些做法全部有莊有證，歷史會有公道的判決。這個歷史可能未必我看到，未必你看到，但是 我就不相信你可以欺騙所有人於永久，即是很簡單的、 其實呢、他的我們的小民呢、無權無勢，又沒有財，又沒有幾千萬、幾百萬，怎麼溜呢？怎麼走啊？他們有權有勢那些、全部走光了、你即是局咯。你即是香港的重要性呢，就是香港有些東西是令到老閘、或者中共那些是不開心的、okay? 你班友疑疑疑疑 疑疑疑疑 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是很少的東西，根本是沒有能力動搖你的，根本是沒有能力，只是一個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呢是 coupled with 這個資本主義制度，這個資本主義制度呢儘管是千瘡百孔，你都阻阻地的，你一定很批判的了，但是呢它對於保障人的自由呢是做得是不差的。而所謂自由呢即是安全感，如果一個地方是沒有安全感，你在這香港住或者做生意、或者怎樣都好，你可能大陸下個令給林鄭或者將來的特首、將來可能我不知道他做不做下一屆、多數做到下一屆的、 咁啊，林鄭咧就掟為佢掟你拉你，然後掟佢法官決定啊 ，send 唔 send 你翻大陸 ？OK， 你都唔好話唔驚啊，大佬。一人咧，即係嗰個咁樣嘅人咧，第一咧就要衣食足。 係 Maslow 嗰個 hierarchy of human needs 啊嘛，最基本就有得食 ，OK， 係啊，有瓦遮頭，即係有得住啦，劏房好都好啦，劏房都棺材房都好都有得住啊，係咪先？跟住咧，我哋係要有安全感， 係安全感， 安全感，安全感，即係話免於恐懼嘅自由， 係冇錯。 咁從前咧，原始年代咧，所謂安全感係免於被獅子老虎食嘅自由， 係 OK。而家唔係啦，免於夜晚利捉人啊，利利即係官吏，即係官員， 係 有利夜捉人。有個我記得唔知邊首唐詩，如果大家諗到嘅，就可以寫上去啊。同埋頭先我哋講個例子，晚晚六點半啊，以前有啲咩工廠妹、工廠仔啊，可以即係讀夜校上咧。如果各位有 case 嘅，可以寫上去我哋 YouTube 嘅留言嗰度。繼續講埋安全感係好緊要，呢個人嘅basic要求嚟嘅。如果香港冇咗安全感咧，香港玩完咧。香港就不可以 serve 呢個中國，服務呢個中國，達到佢過去百幾年嗰個目的。OK， 唔係睇小你大陸科技。我估華為5G真係有翻啲料到，所以美國都驚啊嚇。無論驚你搶佢市場，或者驚你依個間諜報佢啲情報啊啲咁嘢，我睇都有啲料到嘅嚇。咁唔係睇小你，但係咧呢個唔係足以。去顯示一個強國，強國是有胸襟的，強國要容許有香港這樣的地方，得閒咧係呢啲咁嘅人咧，即係叽叽吉吉嘅，咁你即係要有俾香，仲有喺香港做生意是安全的，如果你根據香港法律嘅，如果你係犯法係拉你，係要有證有據，經過依個公平同埋透明的審判，先至可以定罪嘅。呢啲咧，其實係香港繁榮嘅基石。如果大陸唔肯承認香港係有三權分立，最少佢肯承認香港司法係獨立嘅。司法獨立即係話你告政府咧，可以可能告得入。政府或者有公權力嘅人去告你，包括差人啦，乜嘢海關告你，未必告得入。只要佢冇足夠證據告你唔入，呢個係香港生存之本。絕對不是淨係咧，我哋嗰個淨係 GDP 啊，國際金融中心，而咧好多嘢就因為有我哋有呢個安全感，所以人哋先嚟投資大陸，包括大陸搦啲上市公司嚟香港上市。 嗯，即係講到尾啦，即係人啊，梗係有好多缺點，好多弱點啊嘛。即係有權你就會用盡，或者濫用係嘛？權力不受制約就自然引致腐敗，呢個都係冇得推翻嗰啲真理嚟㗎啦。咁所以我哋先要有個制度啫嘛，係嘛？所以你話你俾到人最能夠俾到安全感就有制度，就唔係話你乜領導人點樣英明神武。事實上亦都唔見得你啲領導人好英明神武嚇。你諗下1906年百幾年前。慈禧太后都答應搞憲政啦，你而家百幾年後，你又竟然話憲政係唔鬥得，即係你話唔係倒退係咩啊？即係我覺得講兩個問題，你唔好講安全感啦，即係你作為一個即係擁有絕對權威嘅一個政府，你而家嘅問題就係有62%嘅香港想走話俾你聽，我唔信你啊！你識諗啊？你都知應該知醜啦，仲講到咁大聲，講到自己咁叻咁巴閉嚇。但有62%嘅後生仔唔支持你嘅，你講到自己咁代表到13億人利益，有啲錢嘅都走曬，近嘅走落香港，遠嘅走遠啲、你自己嗰班口口聲聲話自己愛國啊，建設祖國為人為國為民嗰班，個個都家人子女全部夾帶司徒，全部都係 攞官，大把攞官。 即係我覺得個問題，呢啲嘢呃唔到人嘅。今時今日，你無論點叻。你點控制住個傳媒？雞春咁密都爆出仔，即係大家有眼睇，有好多資訊渠道都呃唔到人嘅。咁所以我覺得頭先嗰句咯，一時勝負在於力，千古成敗在於你。你要令到今時今日呢個政權喺歷史上能夠千秋萬代處於一個不敗之地嘅啦。 就不在於你今日寫，唔係不在於你今日耍野蠻，不在於你今日使強權，不在於今日你今日推翻昨日昨日講嘅嘢，今日就整份基本法，平日啊即係白皮書， 嗯， 唔係在於咁，係在於你切切實實真係做一啲長遠對個制度對政治有個英明有貢獻嘅啲行為，即係你今時今日我。喜意講乜都得，可能真係好過癮噶。但係諗下，你點面對未來嘅歷史？未來嘅人點評價你？我覺得呢個都唔淨係共產黨啊！我而家覺得香港頭先講翻轉頭，香港班領導層、特首、官員，以至啲大學校長、中小學校長、擁有權勢嗰啲人啊，立法會議員，你全部諗下呢啲問題啦。如果今日你咁玩法嘅話，係啊，你好過癮啊！加官進爵，預委員會有你份，行政會議有你份，整埋個大紫荊勳章咁啊點啫？ 嗯， 即係你能夠長遠欺騙到個歷史咩？我不信咯，即係我覺得，即係歷史在呢一刻，可能很多嘢我哋無可奈何，但係歷史最終是公道的，即係慈禧太后咁巴閉啦嚇，風光大狀嚇，到今日點啫？即係大家點評價佢？即係我覺得很簡單，即係所以如果真係即係重視自己，即係我唔需要你唔需要好大抱負啊！你作為一個香港嘅人，香港官員。你想返下點樣令到香港嘅社會可以唔好再扼殺夢想，俾到希望大家。我哋喺殖民地，我哋有幸啊，就即係我唔想講呢個字，大家咁講啊，有幸喺殖民地時代經歷過一啲即係分隔，而發展到一套好獨特嘅文化同埋制度。我哋點樣令到呢個制度能夠悲益香港社會長遠嘅未來，甚至進而悲益即係 大陸 嘅？祖中華大地，即係你有少少呢啲抱負啦，個玩法已經唔同曬噶啦，已經。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冇咯，大家都睇眼前利益咯。咁嘅話就真係頭先我講嗰啲政府制度個破壞，連機構管治個破壞都會不斷出現。咁大家以後預咗啦，即係地鐵會繼續出事，除咗撞車之外，更加嚴重嘅都會有。更加多頭先講嗰啲即係古靈精怪嘅問題啊！啲客啲古靈精怪嘅人做咗校董會主校董會啊！咁啊啲學校管治更加出問題，年輕人家冇希望，係咪想咁先？我覺得 啊，仲有 DQ 議員啊， 諸如此類啦，即係 DQ 候選人啊！啊！呢家嘢真係唔好玩。 嗰刻佢覺得好過癮嘅可能 啊，佢真係幾有權威啊！幾威啊！That's not funny。啊！真係人哋睇到噶 ，DQ 議員，你呢、這個 正叫核突，我覺得 馬海呢個《金融時報》記者就唔准再踏足香港啊！呢、這個係 very very very 好簡單啫嘛！啊、你而家最美國討論緊即係香港嗰個待遇，跟住出份人權報告書，跟住舉咗好多例子。嗱、啊，馬海佢講咗啦 ，DQ 講咗啦，連我俾人告佢都講埋啦嚇。好啦，跟住你張建宗去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完全唔去回應頭先人哋講嗰啲具體個案，淨係念口簧。香港喺一國兩制底下咧，香港人嘅人權受到基本法保障。過去十幾年咧，一國兩制運行良好咁啫。即係呢啲即係念書嘛，人哋有曬具體事例，你唔去答。老實講，你睇翻張建宗喺人權會嗰啲言論啊，真係笑死你啊！竟然香港到21世紀出個咁嘅官做政務司長，再睇埋林鄭月娥嗰啲面口啊，用嘅字啊，越嚟越似共產黨幹部。哇！原來佢當年天子門生嚟噶，年年考第一嘅，點解會墮落成咁㗎？咁樣。 So what? So what? 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哋話香港走向淪落咧， 嗱 唔係想香港衰啊，我只係想講俾大家聽，我哋唔可以俾呢個趨勢再繼續落去咯， 係唔可以啊？話俾你聽咧，而家最近咧大陸咧咩出咗個文件，就鬧咧乜嘢叫做低級紅。 高級黑 呢兩樣嘢咧，習近平最唔中意。係啊，咁咧林鄭咧就有份噶啦。 係 點解？我估都係低級紅噶啦。有日咧，即係約 唔知差唔多一年前都佢話大話大大半年前又話最尊敬嗰個習主席啊之類咁 嘅。擦鞋啦，呢時候叫人擦鞋噶啦嚇。 係唔需要咯，係唔需要，即係佢擦欣唔欣賞根本係唔重要咯。 係 習近平掌握千軍萬馬，牢牢地掌握軍權，唉，多你一個少一個讚佢有乜所謂啊？你要諗呢樣嘢啊！ 怕核突呢啲咪又係？ 咁 你而家好核突 啊！嗰頭要出個文件啊！啊，話要唔中意，再講多次，低級紅就高級黑， 係啊！ 咁咧就出個零友師啊，台籍香港全國政協委員啊，哇！真係核突到不得了，喂！你即係上面咧就猛唔希望，因為老習一定唔係蠢嘅，知道邊個係真係啊忠心，邊個真係擦佢鞋嘅啫啊！咁啊，你講完之後咧，講完咋，仲喺度響緊咋，下邊就有啲咁嘅人出嚟啦。 佢就講：如果你連個特首，佢都可以公開唔止一次喎，係幾次喎，公開喺國際傳媒嘅訪問裏邊擦最高領導人鞋。咁你對於凌友師呢啲無名小卒，佢有機會喺人大會議講嘢， 啊俾佢威啦，係 咁佢唔講啲嘢，有乜出奇啫？如果講核突，未輪到佢啦。 嚇，咁冇辦法啦。OK 嗱，我其實仲有好多嘢講噶，包括咧呢個年代係一個交棒嘅年代啦。唔知舊年啊，成哥李嘉誠就交咗棒啦。啊，今即係尋日咧，即係阿四叔咧又交咗棒啦。嚇，一個轉接嘅年代，呢個轉接年代咧，其實仲有好多嘢啊，希望好嘅可以流傳落嚟啊。即係好老土咁講啊，但係我哋希香港的重要性呢不是只是錢啊， 是當然 有很多很微妙的東西呢，很subtle的東西呢，其實又出又入，這個對全世界呢很多人的 interest 呢是重要的，很多人的利益都是很重要的，不是那麼簡單 去看的。至於什麼利益呢，其實你們心知肚明的啦，你們是知道的，有些東西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什麼美帝外國勢力的，一個安全感，這個安全感才可以帶給香港的繁榮，我看你們是懂聽的，這個安全感。至於再講一次，有沒有部分那三百個有名有姓部分都是壞人來的，可能會有，但是呢一個制度，一個法治的制度呢，就是說在沒有足夠證據，不可以，即是未到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的情況之下，你是不可以判一個人有罪，亦都不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戒他回大陸的，沒有了這個安全感呢，香港就玩完，而香港玩完呢，影響的呢不單止是所謂美帝中國中共政府一定受影響的，咁呢樣嘢我都係知嘅，同埋香港嘅商界啲有錢都係知嘅。你睇下啲自由黨、經民聯，經民聯係咪自己人咧？係，自己人啊，最出嚟反就係經民聯啦。係，上行政會議嗰啲都反，林建岳呢啲親大陸親得幾勁，都喺北京講， 係 話有又有憂慮嘅，即係顯然咧呢樣嘢咧，佢哋嘅憂慮唔係空穴來風嘅。係 ，OK， 咁。Anyway， 而家香港罕有地出現咗咧，就係我上個禮拜，大家唔好誤會，我係贊緊啊朱凱廸嘅。朱凱廸咧為香港嘅利益咧，為香港呢個我哋享有嘅呢個安全感，最簡單嘅安全感咧，係為香港出聲嘅。 係。 咁啊，而罕有地咧，朱凱廸呢啲左膠，再加上啲有錢佬咧，站喺同一陣線，儘管動機未必一樣。 係。 OK， 大家唔好誤會啊，我係贊緊啊朱凱廸嘅。香港罕有地出現有錢佬同埋唔係好錢啲窮嗰啲 United 啊，係係，你鐘教授有幾可見到誒嗰個團結，即係站在同一陣線嘅程度，比廿三條更勁， 係 嚇，大家你可以隨便開電視上網，你都可以睇到依啲評論嘅，咁啊。李家超即係諗下啦，話你話俾你老闆聽啦，你老闆又話俾上面嘅老闆聽啦，話俾西環老闆聽，喂呢家嘢唔掂㗎，呢家嘢唔掂，大家玩死大家㗎咋，啊咁啊。Anyway， 我多謝阿鐘教授，因為而家好嘢啊，好嘢噶啦。咁亦多謝各位今晚睇啦，同埋捐款啦，有機會再請個鐘教授上嚟。咁啊，呢位係可以為 香港的正義發聲的教授，即好像得你一個，肯定為啲學生發聲的 大家盡自己本分啦。 儘管我哋好知道你未必同意嗰啲學生嗰個政治訴求，佢部分係講港獨噶嘛。 我覺得起碼不可以連講都唔俾人講。 但是學生有時都 要爭取支持都 要看下可以更有智慧地處理這件事，爭取 更多的支持的。 應該不用關他們的， 應該是的。 OK， 多謝各位收看，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的事件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連起上來，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說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